暖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90%。明天白天北京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 陈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啊，这方面内容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大众追求环保绿色的同时啊，对于家具的定制呢也是如此。其实呢，说到环保，有一类的。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既然说不锈钢啊，当然这里边呢牵扯的很多的内容，比如说不锈钢家具的定制啊，不锈钢橱柜的定制啊。 在其他材质很难做出来，不锈钢表面它大家只知道它的是个冷冰冰的，其实它内部呢它有它的柔韧性，它会被拿用的就是咱们说的201和304。 201和304这个 其实201和304不锈钢大家经常 它的橱柜啊都是采用不锈钢啊来制作的。 不锈钢它源于美国，但是真正被德国人引进去，很多德国的家庭几乎有90%以上的在基材上会选用不锈钢，虽说是部分或者说是整体的橱柜，比如说橱柜部分的是一个水柜水槽柜是用不锈钢的，也有整体不锈钢的，基本上啊切个菜啊都没有什么问题，对人体没有什么伤害。 对，其实 这就是说304是最环保的。 对，这一点上呢我们大家呢应该有体验，比如说您家里有那个好当然达到这样的程度的应该是304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304，但是201不行，201它含有杂质，不能直接和食品接触。 对， 50%它是不会坏的。 所以说它是坚固耐用又环保卫生，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特别容易打理，好清洁。 对对对对，它比较。 啊，对， 这个嘴都是可以舔的。比如说304， 304这个标号是世界认可的，最开始是美国人认可了这个标准。这其实304是个。 这个不锈钢的话呢，实际上真正好的不锈钢相对也比较沉的， 对， 不是说特别飘特轻的那种哈。 对对对对对对， 像市面上有的这个小商 会，它那个会氧化的，会受到氧化的。 嗯嗯， 304就不会，304的主要用在医疗设备上。 哦， 啊，医疗设备，比如制药厂。 它会变色吗？ 不会不会不会， 哦，火熏都不会变色。 对对对对，不会变色。 它表面会有一层黑，然后擦一下 就，对对，擦一下就干净了。擦一下， 这是真正的好不锈钢。 对对对， 是吧？ 真正。如果过几分钟，水就是肥皂水在上面自然干， 嗯， 就是今天滴在上面看，明天干了以后，如果用麻布一麻，如果没有硬， 在这个不锈钢上滴上肥皂水， 对对， 你别管它。 对， 然后呢，第二天呢，让它自然风干以后， 啊啊，自然风干。 如果它没有被腐蚀了，一擦夸就掉了。 对对对对。啊，碱性的和它起反应， 嗯， 就是材质不纯的不锈钢，它们会起反应，所以麻布一麻还会有痕迹在上面。 哦，明白了，啊，就是说，如果你用肥皂水的自然风干以后，你要能擦掉， 对， 那应该是真正好的304。 对对对。 如果你是擦不掉的话，还是那样，那这就不是好 钢。对对 对。哦，大家可以。这个不锈钢它的这个轻重啊，也能说明它是好钢和劣钢。 对对对对对， 啊，真正好的304它到什么样的重量达到？ 304的不锈钢的比重是793，793是个什么概念呢？ 嗯， 就是一方一泥方不锈钢，它的实际重量是7.93吨。 锅的话哈， 嗯， 一个锅就咱们一般的这个比如说煮个粥啊啊，或者说少量的饺子这样的一个汤锅的话啊，大概的重量应该差不多多少，但当然这个 大概是 前提不太准确， 3-5公斤。 是吗？6斤左右啊。 对对对对对，嗯， 哦， 有关系， 厚薄有关系， 跟厚薄有关系。 是的， 一般这个就是说，在大家在选择这个汤盆时候，最好选择1.0毫米以上 啊，1.0毫米以上， 啊，就是一毫米厚啊，一毫米鼻厚，一毫米厚以上， 嗯，所以跟它的厚度还是有一定关联的。 对对 对， 对， 啊，反正总体来讲呢，真正的不锈钢的。啊，销声灭迹啊，或者说呢有一点点的这个沉默，是因为它呢就是表面看起来都是没有太多的变化啊， 对对对， 比较冰冷。 有一个可以说突飞猛进的进步， 嗯， 表面可以做成实色烤漆，木纹烤漆。实色烤漆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说的木纹烤漆，汽车一般的白色或者蓝色，那就是实色烤漆，就是单色烤漆， 嗯， 都能达到那个标准。 这非常漂亮了。 对， 也 所以慢慢的不锈钢慢慢的被大家在认可。 所以说现在不能用老眼光再看一些不锈钢的产品了啊。也许你看起来呢像是这个板式的啊， 对， 或者说真正木质的啊，但是它有可能是不锈钢的。 对对对，表面上。很多人呢因为一提到不锈钢就感觉不锈钢是个冰冷的，其实不锈钢在不锈钢这一块呢， 看起来就是不锈钢的那种感觉其实挺好的啊，尤其是夏天一看你的就凉快哈、啊 但是冬天看到有点冰， 有点凉、 啊、所以很多人对这个不是这个东西特别认可。 那咱们做一个比较啊，比如老说这个不锈钢呢，它这个材质呢非常的环保哈、啊，绿色，那它跟实木相比的话呢， 它是零价钱， 零价钱。 但实木它只是不超这个国家的标准，它里面事实上是还是含了有甲醛。木作品都会用一点点胶， 对，它会有轻微的污染啊，而且呢，这个实木跟不锈钢相比的话呢，也比较脆弱，容易损坏等等的。 对对对对。说不锈钢比木质的要贵。 哦，是吗？不锈钢现在比木、实木的还要贵、啊、 比实木的要贵，比实木的要贵，因为不锈钢304的基本上都是以进口的为主。 这个国内生产很少。 对，国内生产的都是基本上以201的，但是国外是禁止使用201，所以大家在写字 其实说到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尤其是买一些不锈钢的一些盆啊碗啊， 对 对, 对， 这个一定要注意，要买这个301是吧？ 304 啊，304这个材质的不锈钢才能达到这个健康的要求。 对对对对对、 啊，否则的话真的是有影响。 其中有301这种型号，但是301只含六个镍，301不是真正的食品级不锈钢。也有这种规格，但是这种规格在市面上很少很少。 其实刚才你一说呢，我心里一紧，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家里边呢，都或多或少有这种不锈钢的盆碗了哈。其实从重量上来讲，就打。 材质有问题，第二个是它的厚薄有问题，它就厚度不太够。 刚才您说要达到这个 1.0毫米 的厚度， 对对对，就是一毫米，正常的就是一毫米以上。 所以呢，大家回去来查一下自己家里的不锈钢产品啊。不行的话，真的要换一下了。 对对对对对。 那刚才是咱们跟实木相比，那它跟玻璃产品的，就有些朋友啊，也会用一些这个玻璃的呀、陶瓷的呀等等这些东西，相比他们。 人家对不锈钢不是太了解，不锈钢的用处在以后呢越。会那个越来越多，在我们的生活中， 不如不锈钢的适用面更加广一些啊。 对对对。 另外像石材呢，有人说它有一些辐射哈，也是比较脆弱，容易损坏。另外一些板材，这就不用说了，它会有些污染啊，有甲醛的释放啊，甚至不耐用啊等等。那跟这些相比的话，这个不锈钢可以说呢，以它环保卫生。 通过这几年呢，因为不锈钢呢慢慢的走入到每个家庭，不锈钢产品、 是的。那如果呢您对于不锈钢产品啊，比如说不锈钢的家具啊，不锈钢的橱柜啊等等哈，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问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也就是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实际上环保呢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家居装修的一个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家居污染呢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重要原因。那么甲醛超标成了很多人呢新房装修的一个心理阴影。那越来越多的人在选择家居用品的时候，首先会注重环保性。那说到这个环保性，很多人啊，这个既然注重吧，就开始关注这个不锈钢的一些产品了。那刚才你也说了，现在可以模拟各种的 现在表面的质感相当好 啊，可以模拟 是冷冰冰的， 对各种材料都可以的啊。 对， 所以呢，选择性余地真的是非常大。但是总体来讲呢，它做橱柜哈、好像在业内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不锈钢的橱柜真的是非常好的。 不锈钢橱柜现在在中国市场已经成熟了，已经成熟了，就是未来可能会大面积的延伸。 那从不锈钢的橱柜这点上来讲，用不锈钢来做它有些什么样的优势呢？ 不锈钢的做橱柜，第一它不怕防潮，它可以防潮， 可以 防火，可以和食品直接接触，然后可以防止五金件的脱落。因为厨房是个水火相融的地方，它最明显的就是防水防火， 防水防火 环保， 环保， 对， 而且特别的耐用， 对对对， 而且它也不用什么五金件儿。实际上呢，这个不锈钢的橱柜在制作的时候，它更多的是焊接，是吧？ 对对对对。 但是这种好像还不发霉，啊，而且不滋生一些蚊虫啊、细菌啊、病毒啊等等啊，好打理，无辐射、无污染、无味、无毒， 对， 这都是它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性能。 所以在国外。 不褪色啊，不断裂，不变形，不渗漏，不易松动脱落，而且它的寿命能够达半个世纪，而且还不易坏，防火， 对对对， 防水， 并且还可以重复使用， 还可以重 复 使用。 因为现在建筑垃圾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影响环境的， 特别是二次装修， 挺 但是不锈钢橱柜就没有那个问题，可以。不锈钢橱柜到每个家庭是一组一组的，然后可以拆卸，可以二次使用。 比如说你这个想翻新了，房子想翻新了，你把它拆下来， 对对对， 重新打理一遍， 对对， 然后再给它安上，二次使用， 可以二次使用。 这个不锈钢厨具的，或者说不锈钢橱柜，它的打理啊，当然这个不锈钢刚才您说了，它一般不易变旧啊，但是平时我们应该怎么保养一下？你即便特别耐用，你不管它，它也会变旧。我觉得 不锈钢橱柜它保养很简单，就是因为。太坚硬的东西 去撞击它。 那您说这个不锈钢的橱柜哈，当然它是分这个几个方面，比如说它的面板啊，或者说它那个案台啊等等这些 台面 啊等等。您的意思都用不锈钢吗？ 这个跟着顾客选择。我们不锈钢系列呢，它是这样，不锈钢它也和板式的橱柜是一样。简欧现代和仿古的都有，所以说在选择不，如果现代型的最好选择不锈钢台面比较好，如果选择 那个欧减欧的。对， 是吧？ 啊， 所以呢，你既可以台面也是不锈钢的，柜体也是不锈钢的，一体全是不锈钢的，没问题。 对， 当然有一些风格的话呢，您的柜体呢用不锈钢挺合适的，但是台面呢可以用石头的。 对，台面可以用石，用那个石英石的。它比传统的就是一线品牌的板式橱柜说要高一点点，高个50%左右，20-30%，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20-30%， 对， 它价钱要高出。 这个性价比挺好的，其实这个性价比也挺好的，但是不锈钢橱柜可能会价格越来越高。可能会越来越好，因为现在是推广和引导的市场，一个推广和引导的过程，可能以后真正市场成熟了，在中国的市场不锈钢橱柜不是太成熟，如果成熟了以后真正形成了一线品牌二线品牌以后，它价格可能会上升。 有的时候是不让你去砍伐呀，或者说有些树种啊渐渐减少，所以它会物以稀为贵啊。实木东西是非常贵，但是虽然说这个不锈钢呢它也是一个环保材料啊，但是它是可以再生的哈。 对， 所以它为什么比纯木实木还要贵呢？我有点不太理解。 因为它制作工艺比那个要麻烦的很多。 制作工艺的问题。 对，它制作工艺， 比如说呢， 不锈钢橱柜它要经过很多次，比如说激光下料啊、剪板折弯、冲孔爆槽、焊接打磨，它经过一系列的这些工序。但是传 也确实有它的这个具体的特点所在。 对 啊，但是它还耐用呢。你说你那个纯木的实木的，你再长你能用50年吗？ 是吧，特别是二次装修，市场上最大一个特点，这几年最大一个特点，二次装修的人有90%以上选择不锈钢橱柜，因为二次装修通常它以前用的是板式的，然后板式就出现什么台面有的单裂 了，对， 特别那个石英石的，怀着说那个人造石的，时间长了热胀冷缩就单裂，是针对二次装修。 是的，当然通过这个使用哈，大家可能越来越认识到不锈钢的这样的材料啊，对于无论是家具的制作还是橱柜的制作哈等等，它是有先天的优势的。 对， 好了，那关于不锈钢的产品呢，咱们先聊到这儿啊。特别感谢呢来自于百家居不锈钢橱柜的李恒啊，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